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参不打。 是啦，一转头呢还有一位嘉宾会join我们的。咁今日有嘉宾访问，咁就是来自讲唔断气的 Oscar。咁我们一阵会傾下一啲即係關於香港電影啦，即係嘅一啲嘅，係咩？我哋話係咩咧？係困境啊， 困局， 係困局，困局有啲咩希望咧？ 都有希望嘅， 冇錯啦。甚至乎咧，呢個係一個通識課嚟嘅，即係我哋會即係講到 係啊， 碌雲所有嘢咁滯啊，唉，係 啊， 係 咯，係冇錯， 就差唔多碌雲所有又食又成都關事嚇，咁都得咁啊，咁等一陣聽下 ，OK。好咁好啦，咁我哋先係今個禮拜喂有冇科幻片呢？咁戲院就好似真係冇啊，係咪 真係冇。 但係唔緊要喎，我哋啱啱呢有一套係突然間搶集嘅嘢，本來話係咪本來諗住四月先有一睇嘅嘢。 搶集都仲未知係會幾時做。 係啦，因為佢係即刻賣廣告轉頭就上嘅嘢，嘩有冇搞錯有人咁喺佢就係同你咁玩，就係上次喺 Superbowl 係咪四號啊，佢即晚就即做，咁邊度做呢？就係 Netflix， 咁原來就係我哋講咗好耐嘅喺度 Covid Feel 啊，即末世界系列啦，佢去到第三集啦，咁今年就講咗話，本來係再早啲啦，講咗話四月，咁佢哋都話啦，四月就算唔喺戲院啦，都喺 Netflix， 咁都聽到係啊 ，OK， 好，等啦，點知話突然間做，咁已經做咗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朋友亦都睇咗，咁你今集呢就一陣會同大家講 Covid Feel 嘅第三集，就叫做咩啊？末世末日 末輪點讀啊？係嘛？末輪係嘛？ 係末日末輪，好似譯做係啊，佢咁叫啦，係啦。 英文係咩 ？Paradox 係嘛 ？Covid 呢個字好好 勁。Covid Feel 係啦，咁啊 Paradox 係啦，咁啊咁嘅，咁啊其實有咩關係就漏拉就冇乜關係嘅，係啦，其實就今次個太空站的名字叫做 Covid Feel， 其實就似同第一集有啲關係，咁其實都冇嘅，就是用返少少嗰啲怪獸個樣啦，咁好似我都唔覺得佢十年前有受過襲擊嘅，佢今次係啦，咁同埋呢亦都有呢個上一集嘅地牢有出現㗎嘛，咁但又唔係真係嗰個嚟嘅，咁總之就叫做懶係穿雲，咁但都唔止呢個都唔係最過癮嘅地方，今集竟然有張子怡做嘅，係啦，都唔係最特別喎，最特別呢佢竟然全戲係用國語演出嘅。 即係 連班鬼佬都 同班鬼佬同佢講嘢都係。 係班鬼同啲黑妹都要用國語同佢講嘢，勁唔勁係啦。咁 我天方。 係啦，完全違反啦，荷里活撈必定要講英文同埋呢個嘢喔，完全刮咗我哋十巴係啦。咁不過呢只得張子怡可以辦到係啦。系啦，咁好，咁呢个一阵再研究下，到底中间有咩玄机咧？ 嗯， 系啦，咁上一集其实嗰个 Covid Feel 十号啊，即系嗰个末世街十号咧，其实咧都有一个原作版嘅，即系原来唔系 original， 你一阵不如都讲下啦。 嗯，好， 好，咁一阵讲呢个，咁其实当然仲有少少其他戏啊，同埋讲下呢个系咪话提名系嘛，即系金像奖系嘛？ 冇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 香港我虽然唔系奥斯卡，系香港电影。 冇错冇错。明 系啦，咁一阵不打电影时间同大家讲少少，系啦。好，咁当然我哋都有去行 C3 之旅，咁大家一阵会再分享嘅，系啦。咁系咪仲有啲噶？系咪仲有啲人出嚟叫大家唔好打针啊？系嘛，唔好打啲疫苗咁嘅吓。有啲奇怪嘢嘅，竟然同今集呢个 X-File 佬啊系有关系喎、那个故事。 哇，系啊。 真係約埋都冇咁 準， 唔到啊！係啦， 約埋都冇咁準， 係啦。咁一陣都會講。 怪 X file 成日都同我哋個節目有關 嘅。咁我哋同有關啫，其實俾面。咁啊唔止㗎， 好多行內人聽嘅我哋個節目。 咁啊唔會係聽完佢哋拍嘅，未知。咁啊，但係咧上個禮拜啊，我哋呢頭講完沙漠之花咧，係啊。 系 啦，咁可能仲明咩事唔知啊，或者大家都覺得因為無形水女主角有揾做都唔聽，咁啊，定係真係有人聽咗我哋就喂呢套好戲啊，不如攞翻嚟播啦，咁啊結果就喺邊度播咧？ 其實係我撳咗出嚟啊嘛， 你按錯掣所以有一部係咪系，好穿埋先啦，呢啲大佬系啦。咁喺边度有得睇咧？其实有 睇呢个 movie movie 啊，电影台，即系 Now 嘅电影台嘅直播啦。 真系有得睇啊！ 系啦。 咁佢系点咧？佢系播一次啊，定系都系成个礼拜不断 loop 噶？通常， 通常其实呢啲戏咧就尤其是系一啲佢主打嘅戏咧，咁就会都播几次嘅。咁但係就唔同時嘅段播嘅通常。 明白。咁即係如果大家未睇過呢個三毛之法，你真係可以睇返啦。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 ,check 下嗰個電影時間表。 好啦。好啦咁我哋睇下今集又唔知講啲咩，睇下下個禮拜有冇嘢開口中啲人又播啦。係啦。唉，到底係我哋有預知力啊，定係我哋有影響力啊，定咩呢，有啲怪我都覺得。定有啲平行時空呢，真係。 平行時空應該平行時空。 有啲奇怪，真係有啲奇怪。好啦咁我數榜。 平行時空就 Coverfield 嚟㗎 喎。Coverfield 係呀。好啦，好，咁我哋數個榜先。 好。第一位格雷的五十度色戒三。 嗯。 哇，估唔到喎。 一陣會講啦。一陣不到。 幾長先。系啊，几长？我听会讲呢个 系 二百九十六。 你讲都唔 啊，咁啊，场次都好劲，系咯。 系都劲，即系如果以一套咁嘅程式电影，仲要系第三作啊。但嗱，我就入场睇，嗱，即刻我会有影评喺不得时间度插嘅。 冇错。 咁但系咧，我现场真系好多系女性观众，系佢哋反而系唔系拖友，即系都有拍拖友咁一定有啦。但系个比率系好多 well。佢哋係即係聯群，係一光 office 嗰啲 GR 啊，或者嗰啲銷售部門啊，一扎咁樣，即係放工落嚟咁樣， 成間巴巴走咗去係嘛？ 係啦，真係好嗨。跟住入邊嗰啲，即係嗰啲叫所謂甜位，喺我哋男人嘅心目中就唔甜嘅啫。咁啊， 佢哋嘅就好嗨啦， 即係直頭，係啊，佢哋係滿足嘅套戲，同埋呢套戲咧調翻轉。 你喺 邊 一個區嘅戲院睇啫？ 我就直頭係即係啲商業區，我喺 I Square 睇。 我都明白啦，明白。 係 啊 ，I Square 就唔係 Well 佬，咁冚冚滯，我嗰場。 係啊 ，Well 佬係嘛？ 你睇幾點啊？你睇幾點啊？ 我睇夜晚八點二應該。 好啦，更加啦， 啱啱好放工喎。 即係可能區域 我入到去就喺我入到去二上面，因為呢套咧我老婆唔睇嘅，咁我諗住即係呢個禮拜得呢套上嘅啫。其實呢個禮拜好怪，今個禮拜可能啲人好多被黑炮嘅。其實今個禮拜得兩套上， 咁好明顯 都係黑炮。其實下個禮拜做咩今個禮拜被 啊？唔係，因為佢下個禮拜就會殺死噶嘛。如果你今個禮拜 係 啊，咁同埋佢禮拜二上喎，咁仲殺得三日，殺得三日三三日嘅， 係 啊係啊，突然間唔入到嘛，縮短咗少兩日喎。 係因為黑炮好早咗嘛，係咯，下個禮拜二。 禮拜二做啦，鋪天蓋地喎，咪咯。 唔着數啊，真係今個禮拜上嘅話。 咁都變冇咁入去睇，我入去睇瞓覺咧，我一個人睇嘛，一個人慢啲，哇！我即係覺得好另類，加上咧年紀又大啦，咁入到好似好怪，好似我就似嗰啲咧，入埋俾戲院睇鹹片 嗰 啲 人。 喂，咁講真，我去睇 Harry Potter 都怪嘅啫。咁啊，又全部都係即係後生仔女啦。咁啊，好啲又唔係得女，不過都幾多女嘅。又或者睇Twilight 咁咪多女咯，係咯。 係啊係啊，依家類似。咁你問我最後呢套戲咧，就真 係 唐。 喂，我經歷就係隔離條女咧，全場望住我，我唔知咩事。係。咁啊，覺得怪都唔使望住我全場啊！我都有啲怪怪地，好靚仔啊！ 上 覺得 係集出塊名。系， 咩成只怪物咁样样， 差唔多 女 嘅上集出名格雷二就话睇完有蚁瓜，咁今集咧你问我甜位咧，就即系反而系少嘅，冇上集咁多。 哦，咁嘅， 真系藏。 咁攞嗰啲咁嘅奇异嘅玩具， 一定有，仍然有，但系嗰啲所谓玩具就即系仲系个层次都系留于咩？拿一个手巾遮住只眼啊，又系玩手扣啊，但系呢个手扣好流嘅，即系流过旺角买嗰啲啦。咁即係都係屬於好低層次嘅所謂性虐待嘅嘢咁樣，就未即係未見過大場面嘅都係。咁但係今集咧，其實係講佢婚後嘅真愛關係。 我哋睇得多啫，呢個調轉 就係啦。而係呢套係經典嘅婚後嘅道讀片啊，變成咗。 明白，即係婚後嘅，好嘅，明白。 係啦，婚後道讀如何維係夫妻關係？ 哇，竟然係咁， 透過性虐待。 即係呢個係家庭計劃指導會，即 係。係啦，可以咁講。 方法奇怪 啲。是啦，但是总之即是他们看完是满足的。我相信 fans 是不会觉得失望的。那我就一贯论调的第一集我插到尾，这集我都是插的。那稍后我自己。 那不是我们杯茶啦，只可以说。 那 咁一定添啊，系啦，一定 冇冇嘅，冇呢、這個呢、這個奇怪嘅，冇可能係我哋會就咁佢哋中意嘅人有佢哋中意嘅原因嘅， 係啦，係咁啊，係自己嘅同學包括投票啦， 冇錯，好一陣會長講啦，不打同得，好第二位， 好第二位與神同行啊，繼續， 喂，上翻嚟啦，哦，終於打低翻啊呢個移動迷宮啦。 系咯， 冇错。 姚明哥， 姚明 冚做 咗啦，已经。 喂，佢会唔会真系嘅赢《知杀列车》票房噶香港？因为做上个礼拜已经5000万， 唔奇啊。 佢真唔奇喎， 当中。系咯，有咩出奇啊？ 但系黑豹就冇啦，佢最后寿命去到礼拜一嘅啫，冇理由黑豹。 一系。 咁佢 keep 住仲有上就唔奇嘅，系咯。 唔会咁 差 嘅， 场数会好少噶啦，其实。 系。 睇下啦，睇下你係點啦。 但係 今年都有大堆新年嘅戲啊， 係依家嗰個場數啊，都仲 keep 住240多場啊，係多過移動迷宮啊。 咁繼續去咯。 哦，咁唔奇啊，咁呢套嘢有人翻睇都唔奇啦。 係啊，有人二刷嘅啫，係啊，二刷三刷，冇錯，係冇錯。 真係好多人真係覺得好睇嘅，係啦。 係。咁跟住第三位《戰雲密道》。 你上 咗 嚟我呢套都 好睇咗，咪喺 The Post 咯，系咯，唔差嘅都，即系我 头先讲《与神同行》咧，可能会唔会有关今个礼拜头嗰单有单新闻成都嗰单嘢有啲关系啊？会唔会？ 哦， 帮咗佢又好咯，系有个人跳，即系有个女跳楼，佢啊，即系佢挂住八卦自己跌死咗嗰个咧，咁成个场面都几似《与神同行》开场嘅，系咯，咁都有啲人回应都话，哇，呢个系一个贵人嚟嘅，系咯。即咁样救呢个女仔 系 咯，咁相信呢度再做落去应该系佢嘅续集啦，应该有翻嚟啦你啊，跟住隔嗰个李德春咧，那个靓妹又见翻你啦，贵人咁，你今世又系咁死喎，咁样系咯，嗯，好，咁呢个一阵有时间再同大家讲下啦，如果一阵临尾做嘅时间嘅话， 系，好，跟住第四位， 第三位系咩？第三位头先系咩？ 第四位。第三 位系 《 战云 密布》啊，《战云密布》 好，《 战云密布》啊，《战云密布》嗰套系好，第四 系第四位就系呢个《移动迷宫：死亡解药》。 哦，咁佢都有四都算系 OK 噶啦， 系。 喂，但系又真系佢话中意睇嗰啲人又真系觉得好睇，你真系又真系吹唔上嘅真系。 系啊，系啊，嗯，系啊，咁正式完结嘛 ，fans 向 完结咁又系啊 ，fans 向亦出翻晒啲人咁啊，咪觉得正咯，系啦， 嗯 嗯， 系 好。 好，跟住第五位《忘形水》 啊， 哎呦，好喎 ，keep 啊 ，keep 啊， 场数其实唔系好多，98场，但 系系啊， 都算系好劲， 唔差噶啦，执赢啦，呢套嘢98，即系靠晒金球奖去，即系金球奖光环帮啊，真系 都系 嘅，嗯， 即系 如果唔系打唔上， 系好事，系呢个都唔知系咪好事，系， 但系 如果唔系有， 起码都叫。系啦，唔系有奖肯定唔会咁爆咯。 唔想啊，我惊 都系 惊 味， 我惊唔 系咯，冇谂。 咁不过都系呢套好值得大家入场嘅，好特别嘅，真系呢套系。 系啊，好特别，好有味道嘅一套片。 嗯， 好，跟住第六位《十二壮士》 啊， 哦 ，OK 啦，我大系啦，冇错。你睇个字幕已经去睇呢套， 系有雷神喺度，都好多女睇嘅，嗯， 系啊。咁跟住第七位玩转极乐园仲喺度。 哦， 呢套都劲嘅，真系都犀利嘅。 好坚喎呢套坚好套。 唔系咁会唔会呢套唯一合家欢咧？啲人系， 我可能可以咁讲。 系咯， 可以。 始终需要有合家欢啊嘛，系咯。唔通真系睇李思捷嗰出咩？系咪先？你话唔系啊嘛？你话嗰度其实好咸湿噶嘛？ 系啊，咸湿噶，咸湿粗口噶啦。 我都唔会睇嗰度啦，系啲细路仔都唔吓都喊咧，见到都 系啊，有好只雕咁嘅上边，咪咯。 系咯， 嗯。 佢以为有蒙面超人出嚟打啫嘛，又见到只啊。 系。 好，下一位。 跟住第八位，广告牌杀人事件。 嗯。 哇！好啊，正气啊呢套。 嗯。 好睇，正。 系。 keep 喺度。 好。 嗯。 下一套。 好，跟住第九位大娱乐家。 哇，呢套都劲， 我仲喺度话要都真系长 寿。呢套都合家欢嘅。 系。第十 咁，跟住第十位奇幻摩天轮。 系啦，我就话啦，第二套今个礼拜即系正常嘅戏系得呢套啫。其实呢套咧，啲人话唔知点解喎，因为咧 Woody Allen 嘅其实 Woody Allen 系香港个如果配中文名咧，佢一定系情迷嘅。 照計呢出戲應該叫情迷摩天輪嘅，點解變咗改咗叫情迷啫？所以我變咗開頭我唔知啊， 會唔會跟咗台灣咧？因為而家啲連啲戲名都跟埋台灣，懶改啊嘛。 唔敢講，我又唔驚，我冇出嚟。 下次呢個 Terminator 會叫做魔鬼終結者啊！我驚係。 哦，定係佢哋以為呢個情迷法蘭西西係 Woody Allen 嘅？ 哦，唔係啩？ 有機㗎，有啲人知㗎，係啊，即係自從情迷巴黎搶咗之後，咁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套噶嘛，即係Woody Allen全部都情迷，即係情迷麗花嘅情迷唔知做咗。 香港嘅慣性啦， 係啊，慣性就一Woody Allen就情迷嘅。不過呢套坦白講我未睇，但係其實佢個奇幻元素唔係奇幻在，即係入邊有魔幻或者玩時空咁，唔係呢啲嘅。佢真係一個即係管理摩天遊樂場嘅管理員入面嘅咁樣有啲情慾關係啦，即係一個可能即係一個叫做應該可以叫明星樣嘅人，就一早嫁咗俾個摩天輪嘅管理員，你當係咁。咁但係後屘又嚟咗個救生員，又嚟咗個表演者，咁四個嘅情慾關係咁有啲係啦。不過係有啲人話睇開 Woody Allen 作品就呢套會失望少少嘅。係啦，咁會有咁樣嘅。 有冇 Woody Allen 親自有冇演出嘅咧？ 冇，佢唔係佢自從情迷羅馬之後就都 冇啦， 都少 啊，冇好似阿Stanley 咁出一出都好啊。 以往有噶嘛，係啊，過場嘅成日都有噶嘛，係啊，而家冇，可能即係過完戲癮就唔搞呢啲嘢，因為佢 一個即係通渠佬咁，即係同個師奶咁嘅古仔係嘛，係即係嗰啲鹹片，好咁啊，加埋呢個隔離啊嘛。隔雷通渠的五十度陰影咁之類咁，好嘅，好有冇啲新相喺下面冇啦， 我見到就有呢個黃金花係咪新相？ 唔係㗎，都係優先，係啊， 哦，優 先都係 優先 嚟嘅。但係黃金花我即刻都會重點提就係啦，即係嗰個凌文龍啊，咁就係可以破天荒係新晉演員，同期係提名埋最佳男主角。 邊個話？邊個新晉演員話？ 凌文龍啊，應該係啊！如果我因為如果靠記憶啊，我睇唔到。 即係真 係 新人， 我 新人。 新人真係新人，就係《黃金花》入邊飾演個弱智人士嘅人。咁啊， 佢都話自閉，不過咁你好多時即係有機會都溝埋一齊嘅幾樣嘢 係啊，不過我都唔記得，可能我講錯，係即係個症狀，即係應該一定係一啲弱勢社群。 你睇過啦，啲導演睇咗㗎啦。 我又睇咗㗎，係啊，唔差嘅， 做得好嘅真 係。係啊係啊，即係又係好似藍天白雲嗰隻，又係叫做好小品式咁，但係入面又有毛舜筠咯，即係又係演技大爆發嘅，咁佢都有機會攞影后呢套。 咁毛舜筠啲人仲搞笑 OK 嘅，我最怕睇。 係唔做緊你唔搞笑佢啊？係啊， 好浮誇大佬嗰啲。 同埋入面又有你估唔到啊，有女梁偉，咁啊女梁偉又有過界演繹嘅，係啦，即係懷疑佢有外遇嘅老公。 哦， 即係都叫做喺入面叫做可能叫。 但係仲好型喎。 係但係幾靚女嘅，佢唔係一般錯。 即係呢套入面唔係 好型嘅。哦。係啊，唔錯㗎，係啊。 哦，咁樣。 咁雖然有啲人又話覺得女梁偉應該要提名，但係又冇。 又再次俾曾志天就無謂啦，係咪啊？即係， 但佢提俾古天樂呢個大鑊嘛？古天樂即係殺破狼都可以男主角提名 喎。唔提㗎，我諗啊，女人偉唔想再係啊，唔係 係啦，佢都唔再玩呢個遊戲。 係啊，唔再玩，冇意思啊，真係，我都覺得係 冇意思啊。 我都建議佢唔好，佢大家覺得好睇咪得咯，係咯，唔使係咯，唔係你到時又俾人咁玩咗，更加冇意思啊。 系啊，其实正式上咧，黄金花佢系上落佢，我估佢预咗金像奖会有奖，佢就特登安排金像奖之后先上，系啦系啦咁样嘅。 哦，原来咁，好，咁要大家 等。都就到咗先场，系刘先生，冇错。 好啦，咁就冇啦嘛，冇啦嘛，冇啲新嘅。 仲有一套就啊，不过呢套好似都系休，咦唔系喎，我三月一先公映啊，哦，都系呢个1987啊，逆权。 哦，系优先啊，优先。 公民啊， 冇错。又系逆權概念啊，第三部嘛。 哦，明白到啊，即係已經有優先啦。哦 ，OK。 有優先， 好嘅，好。 另外仲有套優先嘅，就係動畫嚟嘅，叫做《狗仔有喜事》啊。 咦？哇！呢套好有戲喎，呢套。 啊！ 獅子狗 啊！ 咩李思捷啊、黄百鸣嗰啲配音嘅。 咁但系咩卡通嚟嘅咧？系日本啊、鬼佬啊，定咩？ 鬼佬嘅。 哦，鬼佬。 鬼佬啊，鬼佬讲嘅。C G C G 个鬼佬，讲只 sell 牛。佢 都系。 佢可能食翻犬年噶嘛，即系犬年，犬年概念。 哦，咁呢但鬼佬都识呢啲嘢嘅咩？ 唔系咁啱啫，我估咁啱遇着光光啫。系啊。咁今年仲有啊，嚟紧有套红牛牛嘅，咩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牛与狗之争咯，系啊系啊，新年就牛与狗之争，冇错。 嗯，有冇有冇似你一对翼咁啊？ 仲有套 呢 个都足木嘅，仲有套叫做莫莉游戏啊。 吓， 我睇咗， 咁未做嘅咩？ 我睇咗，我睇优先啦，未做噶，我上次都系优先场噶啦，系啊，我仲系睇全场添。好睇，翻嘅头先做， 突然间做咁多， 好明好犀利啊，系啊， 系啊，因为佢系《猖狂帝国》个女主角咯，哇，又另一个演员，佢又唔系《猖狂帝国》嗰只《剑神枪》，佢反而系做一个几即系即系其实几传奇，佢真系搞咗真人真事嗰啲嘢，即系事实系有个咁样嘅 嘅 冬，佢系冬季奥运嘅美国代表，但系就失利咗个脊椎有事，咁啊退役，但系退役咗。由一個文員無端端就有啲人物咁樣搞啲叫地下賭局咯，咁點解越搞越大，真係成為咗美國嘅話1% 最富豪嘅人都同佢有關係，都曾經去過去嘅叫 C 局嗰度賭錢。咁而佢真係開頭係唔抽水，佢純粹搞個賭局嘅啫，佢係即係領貼士嘅啫。系啦，咁但系就话个佢个收益系讲紧1-2亿美金上落，平均咯，去到咁嘅层次，佢赌嘅人全部话咩俄罗斯黑干，又有咩越南赌私黑，跟住又有嗰啲咩沙特阿拉伯油王呢只级数，咁啊真系 荷里活名人都包括咗， 系啊系啊，唔系佢开头就荷里活名人，因为佢开头喺 L A 嘅，咁后屘就发觉唔掂，就走咗去纽约，咁后但系总之都越做越大嘅，咁样咁好睇。套戲有角度， 即係佢唔係賭片嚟嘅，雖然講到 唔係賭片，唔係賭片，唔會，但佢有好多賭局嘅，即係有好多 賭 局貫穿 有㗎， 係但係佢唔賭嘅，佢自己唔賭，佢呢個第三者視點去睇，佢自己唔賭嘅，係啊， 但係佢真係有講佢賭先個過程， 有㗎有㗎，但係就全部玩呢個德州華士啤，咁你睇你食唔食啊？其實喺占士邦皇家賭場入邊嗰只啦。系啦，即系派五隻牌，跟住同自己嗰兩隻砌咯，点样砌个最大出嚟？ 即系同我哋睇开赌神嗰只花蟹就唔同。 系啦，唔同，系啦，嗰只华士啤就唔同，即系嗰只纯粹空人华士啫。呢个德州华士啤啲人话个技术成分高好多，即系比德州比华士啤高啲嘅，系啦。 明白， 咁都系有点吸斗风，赌 成风云咁样当赌成风云做啊嘛，应该贺岁啊。佢就唔系笑片啦，总之就系啦，可能就 系啊，认真嚟嘅， 认真系啦，亦都唔系狂赌之冤，明明应该正经变咗搞笑，佢又冇嘅，系啦， 唔会嘅， 唔会嘅，系啦，系啦，好，好啦， 同埋呢个佢应该问鼎有机会，即系不过唔知，不过佢计今年咁，佢唔系计上年嘅呢度系嘛？ 哦， 因为其他就唔系，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 因为系啲演技好劲嘅， 到时真系做啊，都要讲下，好，喂，咁好，喂，数完你快啲啦，我哋要可以入題啦，因為我哋之後啲內容都唔短嘅，係啊係，好係 冇錯， 好好搞掂，係咪咁好？以上啊，係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係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開始講戲啊，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咁我哋咪先將個時間交俾北打，北打電影時間。 好，又嚟到北打電影時間啦。咁今個禮拜呢，頭先都講過，其實得兩上咗兩套電影嘅啫，一套就係、是、格雷50度色戒第三集啊，咁同埋奇幻摩天輪。不過時間上我奇幻摩天輪啊，真係就唔到啊。咁啊，而家就唯有就我啊格雷啦。如果有睇我嘅文咧，都知咧格雷系列，我不嬲由第一集開始都插到反轉嘅。咁啊，今集咧入場睇完就當然都仍然係我覺得係唔好睇嘅，得唔得？咁但我相信咧，如果係原作嘅 fans 或者係電影嘅 fans 咧，我都相信覺得會滿意嘅。 咁我現場睇咧就真係好多 OL， 好多女性咧，即係揾埋啲女伴啦，呀啲女同事啊一齊睇，咁佢就即係睇得幾 high。咁主要 high 嘅原因咧，都係關於佢呢個系列嘅特色就係堅尼地啊，得唔得？咁啊點樣一個哇億萬富豪點樣會即係對一個好普好平凡嘅，或者可以叫做你當係獨立女性啦嚇，佢所謂嘅翻工咧，原來都係為興趣，得唔得？佢唔係真係為咗份薪金嘅 ，OK？ 咁又係可以實踐到自己夢想，做一個出版社嘅小應該助理編輯啦。咁而家就當然已經係做咗總編輯啦，得唔得？咁一個係可以實踐自己夢想嘅女性，而又可以得到億萬富豪嘅青睞之餘咧，亦都係喺床上咧，喺呢個性事方面又得到終極嘅滿足。咁我覺得佢喺呢個叫情慾層面、事業層面、感情層面同埋人生層面都係絕對嘅勝利組。咁我覺得佢一直都係 sell 緊呢個咁樣嘅 fantasy 俾所有嘅女性觀眾咯。咁佢呢一集都仍然係貫徹住呢個宗旨嘅。咁拍出嚟咧，今集個角度咧就係承接翻上一集啦。上集就已經喺個叫做泳池邊，最後啊因應啊男主角爭啲飛機失事而死咗咧，就確立咗咧確實呢個男仔將會係佢嘅 Mr. Y 啦。而最後 ending 咧，男主角就求婚嘅，咁就是上集嘅結局。所以今集一接落去就已經係佢哋嘅世紀婚禮啦，得唔得？不過呢度先有瑕疵，就覺得咧，作為一個隨時嚇、一唔開心會買一間航空公司嘅所，即係真係咁有錢嘅億萬富豪，佢嗰個婚禮嘅場地，我覺得唔夠豪啦，得唔得？咁啊，只不過好正常嘅一間，即係叫五星級酒店咁咯，你當下都有啲即係西式嘅儀式啦。跟住有個有啲賓客啊喺度睇住咁，咁出邊當然好多記者啦。咁但係整體成個感覺個婚禮個層次都唔好嘅，即係靚嘅 grand 嘅，咁但係唔及佢嗰隻，即係未必真係佢億萬富豪嗰種身份咯。咁當然之後講佢又話自己會揸就揸車啦，私人飛機咁，然後飛去度蜜月咁樣啦。咁去度蜜月嗰啲都係有遊艇啊 ，sell 遊艇啊，去到又可以今日去依度，聽日就去嗰度，又有保鏢啦，跟住啦，咁啊即係變咗係一啲咁樣嘅一個叫做度蜜月嘅過程咯。咁當然床戲嘅部分喺度蜜月入邊都有交代，咁但係都係比較 soft 嘅交代。咁而第二個比較特別啲就係話咧，如果論床戲嘅程度啊，我即係意思砌嘅次數咧，呢套咧第三集就竟然係三集入面嚟講相對最少啊。咁當然貫穿住嘅一定係 SM 啦，咁但係佢所用嘅 SM 都係用翻以往嘅木引啊，即係蒙眼啊，咁啊手扣啊，咁另外就再加可能有個即係灌即係眼物啦、眼物灌體咁樣你當，咁即係都係呢個程度嘅啫，咁啊即係都係仍然係小學雞程度嘅 SM 嘅方式嚟嘅，咁但係今次佢就會有重點描述刻畫多啲，就係佢哋叫結婚後嘅關係咯，咁可以話係隔雷入面嘅叫另一個階段啦，結婚之後第一就首先狂風浪蝶啦。對個老公純信任啦，跟住就又有個女建築師就投懷信抱嗰隻嘅，又係高學歷，亦都係靚嘅索嘅。咁但係講佢點樣又以老婆嘅身份壓住呢啲咁樣嘅狂風浪蝶，咁有呢啲交代。咁另外又會咧有唔同嘅叫做衝突位啦。咁包括就係個男主角要求佢email 改名。就勝翻格雷啦，得唔得？咁但係個女主角個立場咧，就係話要我嘅人生唔係借得你啦，咁我要有獨立自己嘅事業。咁啊，開頭係唔肯去改呢個名嘅。咁但係之後咧，就最後都經過一輪咁樣咧，就話可以啦嚇。咁啊，即係會有都大家都會有啲讓步啦。咁就叫做有啲感情上嘅塑造。咁中間成套戲個衝突位咧，都係貫穿住。嗰、那個上集最後 ending 出場嗰個叫做之前女主角嘅上司啊，得唔得？咁睇第二集就覺得個上司點解會叫變奸啦，或者叫做想加害於女主角，就因為佢 因為女主角而冇曬所有嘢，失去所有嘢，咁兼佢又係想搞，不嬲佢都係會搞佢啲助手，搞唔到，即係嗰種報復心態、僭越感，咁同埋係想 destroy 咗女主角咁樣，咁原本都係呢個方向。咁今集話加條伏線咧，就話原來佢本身原來同男主角隔離係有啲唔知不可告人嘅深仇大恨嘅，咁條伏線就穿住，其中一句就話講咧，因為隔離嘅存在咧，先令到佢咧。改變咗個自己嘅人生咁樣，或者叫偷換咗個人生。咁條伏線講到出口，咁都估到就其實就話原來當年喺即係助養嘅家庭啦。咁原來佢細個嗰時就同格雷係同一個助養家庭嘅。咁收養佢嗰下咧，咁啊揀咗格雷而冇揀佢。咁如果收養家庭揀咗佢咧，咁佢相信就會有格雷咁嘅人生。咁佢覺得格雷嘅存在就已經奪去咗佢嘅人生啦，咁解。咁所以變咗有啲咁嘅深仇大恨。咁呢条呢个叫做奸角嘅伏线咧，就贯穿住全集啊！咁亦都系好匪夷所思嘅情况底下，即系以格雷咁有钱，佢咁多保镖，咁但系冇理由即系总捉一个本身都冇乜计谋，兼佢所谓做嘅坏事都系啲跟踪啊，好低程度。啊、比較低水準嘅，佢又唔係專業人士嚟嘅，坦白講，係啊，即係佢又唔係話真係特工啊，或者會有啲咩人幫佢，咁都係只不過佢純粹一個私人私怨嘅復仇者，咁但係又講佢話威脅住佢前嗰、那個前。有個即係女主角嘅同事，咁啊兩個叫合謀咁樣咯，咁啊玩啲橋就好削啦，無端端又會喺屋企出現啊，跟住又會警察捉咗佢，咁但係又話俾佢保釋，跟住出嚟再覆桌，但係覆桌咧就係、是原來捉咗隔離個妹。咁然後又再要挟女主角，又話俾贖金咁之類，咁啊叫兜兜轉轉，咁叫成個電影又貫穿住有條咁樣嘅復仇者嘅支線就牽住咯。咁但係嗰條本身復仇者佢做嘅嘢好小學雞嘅，咁啊都好薄弱嘅啫。咁同埋都好喺個比重唔多，咁但係就叫貫穿住成件事。咁另一條線就係話營造就兩夫妻嗰個感情關係啦。咁就之前就點樣講？佢又有个对于嗰、结咗婚后个名嗰个改唔改肯唔肯做啦，咁最后都有呢样步。咁第二就话讲佢其实刻画出格雷中意女主角，其实嗰种占有欲咧都系伊莎娜佢嘅爱都系话唔想同人分享，咁所以咧喺格雷嘅立场就系去娶咗呢个老婆咧，其实就攞晒佢成个人生，全个人都应该属于格雷嘅，咁其实有一个强烈嘅占有欲感。咁呢集其实喺第一二集都有讲过啦，咁但系呢今集就更加讲话婚后点样处理呢个关系咧，咁而当中就话哇连佢会叛逆佢意思，叫咗佢放工翻。屋企佢又唔翻，然后就会尝试呃佢、欺骗佢，其实就同个好姊妹去酒吧，即系倾下偈咁解啫。咁但系问题，佢都觉得咁样咧，喺隔篱嘅立场都觉得系一个背叛。咁佢其实接受唔到嘅，唔系话背叛个究竟咩事背叛。芝麻綠豆嘅事，而係個背叛個性質咯。咁然後就再用 SM 去懲罰啊女主角嘅，咁啊變咗多咗一個叫做話以往嘅 SM 咧，就係我嚟得到兩性嘅歡愉咯。咁而家嚟計咧，多咗個復仇元素，咁即係加咗啲咁樣嘅叫有啲唔同角度嘅刻畫啦嚇。咁啊，其實我都覺得係為咗滿足女性，就嘗試就唔同角度將呢個性虐待去講嘅啫。咁啊，都係流於好表面嘅。你問我，咁跟住仲會重塑翻話啊女主角就如果受威脅咧，嗰、那個人就叫佢呃啊男主角。咁仲有個危機嘅就係、是、個女主角就意外懷孕啦。咁一直佢哋都女主角都有打避孕針嘅，咁但係講佢話忙啊，涉嫌女性咧，咁啊成日都有時唔準時打啦，咁於是就又喺意外地有咗 B B 咯，咁有 B B 咧又刻畫咗原來格雷啦，其實未長大嘅，佢一直都係同埋佢點解唔中意 B B 咧？原來就係因為佢嘅佔有欲好強噶嘛，其實佢係一生咗 B B 咧就覺得自己個老婆就其實就會俾個仔分薄咗佢嘅愛啦，咁佢就用咁樣嘅角度去表述格雷，咁啊知道佢有 B B 咧，格雷就好迷失，亦都係即刻現場係不滿嘅，亦都同女主角鬧大交，咁而女主角喺嗰仲嗰晚就走出去添，咁嗰晚女主角好傷心啦，咁亦都係又見到原來阿格雷當佢發覺傷心迷失嗰陣時候，佢竟然會揾翻佢第一集嗰個性啟蒙嗰 老師啊，咁啊變咗啊隔離就即係女主角又好覺得佢係有出軌啦嗰晚，咁啊變咗又炒大鑊咁樣，咁啊其實加翻呢啲屬於叫做都幾口腔期，亦都係幾面嗰陣嘅夫妻關係嘅危機喺入面，咁啊貫穿住，咁啊嗰啲解決方法都係最後有人認錯啊，又貫穿住講佢救過佢啊，咁啊跟住男主角又信任佢老婆，咁即係好小學雞嘅，咁啊兩個角色嘅關係嘅變化個刻畫其實都片面，我覺得即係個程度啊十足啲青少年普通嗰啲饑餓遊戲啊或者啊兒童迷宮啊嗰類級數嘅感情刻畫嘅啫，咁而最後就兩個就真係。喺个匪夷所思地喺个绑架过程咧，一脚踢落个肚度，咁佢都冇流产，咁啊最后就一个 ending 咁啊，两个最后又喺翻埋一齐啦，又真系真爱啦，咁跟住就未播字幕嗰下就见到佢哋已经生咗一个仔啦，然后阿女主角怀第二胎，咁阿格雷就做咗一个亿万富豪嘅好爸爸咁样，咁啊叫做可以话系叫格雷系列嘅一个大团圆。就做變翻一個典型美國富豪家庭嘅形象出翻嚟嘅咁樣，咁你話成套作品其實 sell 緊嘅都係性虐待，最後佢喺咁樣嘅夫妻嘅關係都用性虐待最後維繫住，咁但係而個性虐待係得到寬裕嘅咁樣，咁就作結咁樣嘅，咁都係叫做無限 FF 俾 OL 幻想嘅作品啦，得唔得？咁因為個本心其實佢一由頭到尾都係 sell 依樣嘢啫，咁其實好淺好薄就好粗糙，咁而你話拍得靚唔靚咧，就肯定唔靚嘅。咁最重點因為個女主角根本唔靚，咁而加上就不過你問我格雷三集嘅變化，真係型仔好多嘅，即係事實就加上佢又有粗 fit 過自己身形咯。咁喺個叫做外形上，個男主角就確實係有 improvement 嘅。咁但女主角如果今集嚟嘅，就我覺得冇第二集咁肥嘅，第二集啊真係好漲嘅。咁今集好似人瘦咗少少。咁但你問我都有三點盡露嘅，坦白講。咁然後就一啲叫到喉唔到肺嘅所謂床戲咯。咁如果你話各位又係以睇甜嘅心態入場咧，咁呢個系列根本上由頭到尾都唔使睇嘅，得唔得？咁係一啲即係俾啲女仔覺得哇已經好激啊咁樣，即係好低層次小學雞嘅鹹片嚟嘅啫，得唔得？咁就係咁啦。咁啊，坦白講呢個系列我都不嬲都唔討好我嘅，咁我都冇需要講太多，好冇？咁其實至於第二套奇幻摩天輪咧，其實係 Woody Allen 嘅作品咧，咁啊，但我未睇，但我都會睇嘅。咁希望下個禮拜會再同大家講下呢套。咁反而我覺得今個禮拜咧就係星期一啱啱出爐咗，就係今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提名名單啊，係啊出咗爐啊。咁啊今個提名名單咧，反而引起咗好多網上嘅迴響，亦都幾具爭議性嘅。咁所以咧都值得同大家去細數一下。好冇？我哋由最唔关事讲起啦，最佳两岸华语电影第一争议啊，《战狼二》啊，即系我哋嘅56亿票房神话吴京嘅《战狼二》啊，竟然入围嘅。咁而我自己觉得好睇嘅，包括芳华啦、血观音啦，同埋大佛普拉斯都喺度。咁我觉得啊，竞争激烈啦。咁我自己个人心水呢套就一定系贴大佛普拉斯。咁但係至於大會呢，咁我覺得佢分分鐘會攀比芳華，甚至乎不過我估都唔敢比戰狼二。其實仲有套就叫乘風破浪啦，其實係上年年頭嘅作品，等於國內版嘅難兄難弟啦，有彭于晏同埋鄧超嘅，得唔得？咁都係一啲輕喜劇，又會穿越時空咁樣嘅，咁啊就咁啦。咁至於新晉導演，我就幾失望啦，因為之前貼嗰五個呢，其實我貼中咗三個，彭秀慧啊、九加一、狂秀李之俊，其實我都有貼嘅。當我睇完狂秀後，我覺得呢作為新嘅導演，以動作導演傳承李之俊就冇得頂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值得提名。咁另外我 keep 有 keep 到杜汶澤嘅空手道啦，咁反而我就係會重點就係以青春的名義，譚慧晶就竟然冇份，咁就反而係入咗喜歡你嘅許宏宇。咁其實喜歡你我之前都出過文，我覺得佢拍係拍得好嘅，但最大問題個結構性就係金城武同周冬雨呢兩個角色係完全唔過電咯。咁我覺得一套愛情片，咁兩個男主 男女主角係冇火花嘅，咁其實好睇有限咯。咁我又即係當然套戲真係有板有眼，個佢用個食物，又用個互相試探對方，即係用個大家煮嘢食，一個好皇帝利，好識得品評嘢食，咁一個係廚師，呢個嘅化學作用，我覺得個劇本上個劇情係幾吸引嘅。咁但係事實拍出嚟個感覺，我覺得就即係合格多少少嘅啫，咁我覺得不至於佢可以係提名到新晉導演啦。咁另外仲有就係《黃金花》係陳大利啊，咁呢套劇上當年我冇 tip 嘅，因為我 tip 呢個新晉導演嗰陣時，其實《黃金花》未上，咁我都未睇嘅。咁但係而家我睇咗啦，我睇咗呢個優先場，咁我覺得陳大利啊真係值得入去新晉導演嘅。咁如果嚟到依度咧，我自己個人心水就一定係29+1彭秀慧啦，得唔得？好，咁而另外，視覺效果方面又是那些啦，都是悟空傳啊、建軍大業啊、拆彈專家、奇門遁甲和西遊伏妖篇，當中奇門遁甲啊啲特技垃圾嚟嘅，咁我都唔明點解會可以提名。咁如果呢套我 tip 就一定係 tip 悟空傳，我都相信大會都係會咁辦嘅。咁啊，其餘音效比較技術嗰啲我唔提啦。咁但係反而喺最佳原創電影歌曲，我估都無懸念一定係夠姜清道夫《長相廝守》啊，得唔得？如果唔攀比佢咧？咁都係同呢個普世價值脱節啊，得唔得？咁另外再有特別提咧，就係咁動作設計都一定係，我覺得係呢個狂獸啦。咁因為咧殺破狼貪狼入面，其實啊柏古天樂打得嘅情節我都好教嚇，呢個亦都係殺破狼貪狼入面嘅缺點咯。咁其實貪狼整體唔差，咁但係個大橋其實係抄夠心差二小時啊。咁其實就覺得即係冇嘢。抄襲咁，而古天樂打得係好大問題嚇，睇慣動作片嘅人係覺得完全唔掂咯。咁但係估唔到佢缺點變優點，古天樂係可以憑住殺破狼貪狼提名最佳男主角呢下先叫大鑊啊嘛，得唔得？咁啊，跟住然後如果你話講類似咁嘅角色，佢喺《保持通話》入邊咪做得最好，或者《竊聽風雲》入邊做得最好。咁講真，古仔有演技過劉德華，我覺得肯定嘅。咁但係實情。呢套都唔值得會用貪狼去提名最佳男主角咯，得唔得？咁啊，先嚟咁啊，男主角最佳男主角反而咧，你問我 tip 咧，我就會咁，因為大樂師為愛配樂我未睇，咁我就都聽過好多行家講話鄭中基好破格嘅演繹嘅。咁但係如果而家嚟睇咧，我真係想造就就係凌文龍啊，《黃金花》入邊，咁我希望造就可以史上第一個。提名新晉演員嘅同時，亦都攞埋影帝嘅第一人，咁呢個我覺得幾有揭秘嘅。咁因為蘇花拆彈專家劉德華我係唔鍾意嘅，咁而相愛相親田壯壯，咁始終都係唔係香港人啦，我覺得又未必會攀比佢啦。咁啊，古天樂一定唔得㗎啦，咁所以我覺得都無懸念，我會寧願揀凌文龍。OK， 咁但系嚟到依度咧，我覺得好都有好大機會，今年即係古仔呼聲好高啊，得唔得？咁啊，大會有機會係啊，俾古天樂攞影帝嘅。咁至於女主角咧，我不嬲掰周秀娜嘅29+1嘅，咁我覺得無懸念嘅。咁但係咧，就而家就當然黃金花嘅毛舜筠都係大熱啦，亦都有鄧麗欣嘅空手道協助呢個電影評論學會嘅影后。嘅殊榮啦，咁所以都有啲變數。咁至於周迅《明月幾時有》啊陪跑嘅啫，咁啊張艾嘉咧，咁我不嬲都覺得相愛相親其實唔應該計係香港電影嘅，得唔得？嗱，夾硬嚟嘅啫。咁但係就兩邊睇啊，啲人出邊呼聲就話張艾嘉鬥毛舜筠啦。咁但係我覺得娜姐係做得非常好。咁我自己就會支持娜姐。咁男配角就無懸念一定係姜浩文啦，我估。咁但係其中有個意外就係咧，姜浩文又雙提名，有大樂師為愛配樂同埋拆彈專家。咁但係連蒼條寶照啊，就憑住盪寇風雲同埋空手道都係雙提名。咁所以變咗首次呢個獎咧會有六個提名嘅，得唔得？哇！咁我估唔到啊。咁另外嗰兩個就係秦沛嘅《春嬌救志明》，咁呢個都做得好啊。其實入邊好搞嘢，同埋林家棟做嘅《殺破狼貪狼》嗰、那個即係幫啲議員助手處理好多嘢嘅，好有城府嘅角色。咁我覺得即係林家棟做得幾好。不過林家棟話攞 攞得太多啦嚇，影帝都攞埋啦，咁啊變咗我覺得又今年就我自己一定係支持黑仔啦。咁黑仔入邊咧，拆彈專家我都係交少少。咁我個人認為啊，大羅斯為愛培養啊，希望黑仔可以成功啦，得唔得？咁我自己個人就好 buy 倉田保照《盪寇風雲》入邊個角色嘅，係啦。咁就兩個都叮噹碼頭，咁啊兩個我其實我都中意啊。咁至於女配角咧，就好大鑊，係真係有鄭欣宜29+1嘅。咁我係已經出過好多文講過係完全唔掂嘅。咁蘇花就即係睇下佢點啦。咁我覺得咧，女配角就有竟然有驚喜就藍天白雲寶佩如啦，另外亦都有九江千道夫趙欣欣，亦都有相愛相親嘅吳賢妹，同埋明月幾時候嘅葉德嫻。咁如果以純以即係演技計啊，相愛相親入面嘅吳賢妹咧，就即係無懸念噶啦。我覺得以演技計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大會啊，極度有機會頒翻俾啊啲即係啲謝啦嚇。咁就明月幾時候啦。咁呢套戲我不嬲插嘅。我都係伏片嚟嘅，咁得。咁至於最佳新演員就真係競爭最激烈啦，因為係凌文龍《黃金花》大戰梁雍廷《藍天白雲》。咁我未睇《黃金花》之前，我覺得梁雍廷攞眼咁滯啦。咁但係如果睇完咧，兩個真係叮噹碼頭嚇。咁但係受外界關注咧，就係話咧，春嬌救志明入面只有六句對白嘅歐海純竟然有份提名啊！咁啊變咗引起咗好多網上就話，究竟喂新演員何為演員呢？入面佔幾多咧？會唔會出鏡嚇、啊？只不過係你聲味重或者嗰期夠堅密嘅，咁都咁你得嗰出個秒數咁少，憑咩可以睇到佢嘅演技咧？咁呢啲又成為咗網絡佳話咯。咁不過我都 buy 就話其實。即係去到呢啲叫新演員或者叫男配女配，其實就無分個戲份嘅，我覺得即係不能以戲份嘅長短去定奪。咁但係短又唔可以短到即係得幾句説話咯，我又覺得咁即係我都唔係完全地覺得佢應該值得提名嘅。咁同埋入邊其實我你問我阿歐海純都做翻自己啫，有咩特別啫？係咯，咁演自己呢啲唔係演技咯，我成日覺得。咁另外攝影嚟計咧，咁我就又有咁我覺得即係相愛相親啊，贏曬喎！如果你話講攝影，咁就係李平斌啊，冇錯，咁就係啦，應該香港人嚟嘅應該，我方唔係應該台灣酷嚟喎，可能係台灣人。咁個台灣人未必中啦。咁當中特別嘅就是追龍咯。其實追龍咧，你問我入到最佳電影提名就肯定係有問題㗎啦。不過追龍我都曾經出個文讚嘅，其實佢係少有王晶我讚嘅戲咯。咁因為其實追龍大家知咧，其實係王晶同關智耀合導。咁而關智耀咧就好出名嘅攝影師啦，攝而優質度。咁追龍就亦都係去做攝影嘅。咁所以咧，如果依度嚟計咧，我反而最佳攝影我 buy 就追龍關智耀嘅，就咁。咁至於咧剪接啊、美子嗰啲啊，唔提啦，服裝造型嗰啲啦，咁我去到最佳導演啦，咁我估唔到先最佳編劇先啦。咁最佳編劇入面嚟計咧，我個人認為咧有《明月幾時有》、《29+1》、《春嬌救志明》、《相愛相親》同《藍天白雲》，咁我真係我自己嚟計就，如果你話五套比以編劇角度啊，咁啊即係相愛相親就無懸念㗎啦，係啦，因為細膩嘅不足亦都寫到唔同年代嘅人嗰種愛恨交纏啊，咁而亦都有最佳導演就係、是、爭議嘅就係《殺破狼》《貪狼》都可以以一個動作片提名最佳導演，咁啊真係好少有。咁而另外我自己就哇，阿彭秀慧又係新晉導演，同時亦都可以提名最佳導演。咁呢個情況就同上年王俊一樣啊，係啊，同埋呢個曾國祥都一樣。咁咁耐以來，而家喺金像歷史上面都冇人係同期攞新晉又攞最佳導演嘅。咁彭秀慧係好，咁但係不至於去到最佳導演啦。咁我個人認為咧，大會都通呢啲位都係許鞍華。明月幾時有啦？咁但係我個人如果依五套計，咁我寧願係張藝嘉相愛相親啦，得唔得？事實相愛相親係拍得好好睇嘅一套女性電影嚟嘅。咁最後最佳電影咧，最大爭議就係咧動作片《追龍》同埋《殺破狼》《貪狼》都竟然有份入圍啊！即係提名啊！咁而我相信大會最後係會頒俾《明月幾時有》。 咁但我自己咧就寧願揀唔係港產片嘅《相愛相親》。咁啊，整體嚟計個金像獎提名名單都突顯到就話而家叫做十年之後個金像獎提名啊，更加係靠人物同埋更加係似乎係分黨分派咯。咁啊，睇得到好明顯係有啲干預，亦都有團體票鐵票嘅出現嘅，得唔得？咁就開始係即係可能電影老闆嘅影響力就越嚟越大啦。咁而亦都睇得到咧，成個金像獎嘅提名都開始係合拍化啦。咁而亦都甚至乎就冇話合拍，係直頭係國產片化啦。咁就係可以睇到呢啲咁樣，即係對電影發展其實唔好咯。咁其實香港最有代表性嘅電影金像獎理應，咁其實係咪應該即係選電影質素，而唔係選電影嘅日後變背後嘅人物關係同埋你嘅資歷咧？咁個咪我來來去去咪又係曾志偉攞，來去去咪又係即係嗰幾派嘅人，咁就變咗你仲邊有新人出現，又或者邊仲邊有個動力，一個上升階梯俾一啲遊客嘅導演啦、啊。咁而即係你問我今年嘅港產片整體質素其實唔差嘅，咁以青春的名義有一個提名都冇。香港大師有一個提名都冇，咁藍天白雲都係啲演技上嘅獎嘅啫，得唔得？啊，不過唔係咁，最佳編劇嗰都有。咁跟住，其實今年都仲有一啲小品嘅，譬如黃金花啊，另外大樂師，為愛配樂啊。咁而整體嚟計，今年又有譬如你話當係商業主流嘅，我覺得譬如幾套，譬如太子太爆太空艙都唔差咯。咁其實算係即係港產片低迷就好耐㗎啦。咁啊，今年都算係好得幾多元化，亦都算係幾叫百家爭鳴㗎啦。已經算即係相對近呢幾年啦。咁亦都唔會話即係有套好似《寒戰二》咁樣一套獨大嘅情況，咁幾均勻咯。咁當中春嬌救志明，我估唔到啊，余文樂最後志明都仍然係冇份提名，我都唔預佢攞影帝，竟然提名都冇份，我真係失望啲咁樣。咁當然咧，香港電影金像獎就真係以作參考啦，嚇、啊。即係上年樹大招風攞最佳電影嘅實至名歸，前年十年攞最佳電影都係實至名貴。咁今年咧，我覺得一定個賽果可能會令我失望。我相信今年大贏家會係《明月幾時有》。咁但係呢套戲咧，我已經寫過超過5000字，講佢有啲咩問題啦，得唔得？咁啊，想知睇翻我哋我個Facebook 啦。